42集，困兽之斗。毁灭之锤和他的副官萨贝克站在山顶上雕出的一处崎岖的岩台上，这里位于要塞正前方，俯瞰着下方崎岖的平原。从这里他能看到剩余的部队正在下方展开阵势。上次他站在这里时，他的战士们布满了下方的平原，没有一点空隙。现在下面绿色和棕色的人群之间露出了大片的黑色岩地，他能分辨出分布稀疏的各个氏族。部落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人数稀少，部落竟在他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在这样。他为什么没能更早听从他的老朋友杜隆坦的忠告？杜隆坦所警告的每一件事现在都在成为事实。 大酋长，人类来了！我知道他们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再拥有足以对抗他们的大军了。 你问我怎么办？我们当然是要战斗。 毁灭之锤从沉思中抬起头来，他在萨贝克的声音里听出了恐惧，这令他十分恼火。他这位凶暴的副手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的？毁灭之锤愤怒地瞪着他的副手，萨贝克吓得退了一步。的确，他们现在人数变少了，他们的军队也不像之前那样拥有足以席卷这个世界的数量，但以先祖的名义，他们仍然是兽人。毁灭之锤转过身，背对着颤抖的萨贝克，大步走上高台。他怒吼着，高举起他的战锤。有的人转身仰视着他，其他人则没有反应，这激怒了他。毁灭之锤用武器猛敲了一下岩壁，响亮的敲击声让整个部落的注意力全都转到了他身上。 同胞们，听我说，听我说，我明白我们遭遇了失败与挫折，我们的人数也在急剧减少。我明白古尔丹的背叛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我们仍然是兽人，我们仍然是部落，我们的步伐仍将使这个世界颤抖。人类追着我们来到了这里，他们觉得我们已经被击败了，他们认为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逃开他们，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但他们错了，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是我们的要塞，我们在这里具有优势，我们回到这里是因为从这里我们就能再一次出击，把整个大陆踩在脚下。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能够再一次吞没他们，让他们再一次因为我们的名字而颤抖。 这一次欢呼声响亮了许多，毁灭之锤任由声浪向他扑来，战士们都站起了身，高高挥舞着他们的武器。他能看出他们的士气又高涨了起来，这很不错。 我们不会坐等他们进攻，我们不会干坐在这里任由他们摆布。我们是兽人，我们是部落，我们要主动出击，他们将会后悔追着我们来到这里。一旦我们粉碎他们，我们将踩着他们的尸体重新夺取他们的土地。 毁灭之锤双手高举战锤在头上挥舞，这次的欢呼声让他脚下的岩壁和山石都为之颤抖。他的脸上浮出了一丝微笑，内心却狂喜不已。这是他的人民，他们不会痛哭流涕跪地求饶，如果他们倒下，那也一定是在战斗中手上沾满敌人鲜血的倒下。 萨贝克，让我们氏族的战士准备好，我会带着精英卫队亲自领导冲锋，部落其余军队跟在我们后面。 毁灭之锤转过身，他盯着那些站在阴影中等待着的魁梧身影。毁灭之锤与他们目光交汇时，他们全都起身点头致意， 毁灭之锤也点头回礼。这些人是他的精英卫队，他们都是食人魔。毁灭之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兽人，从小就被教育憎恨食人魔。但眼前的这些食人魔不同，首先他们比大多数同类更聪明，但他们是战士而非术士。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他极度忠诚，也只效忠于他本人。他明白这些食人魔钦佩他的力量与勇气，他们似乎认为毁灭之锤只是一个小号的食人魔，他们也曾经宣誓遵从毁灭之锤的个人号令。而反过来，毁灭之锤也尊重他们的力量，并仰仗于他们的支持。他清楚这些人会在必要时愿意为他而死，他也惊讶地意识到自己也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现在他们将以自己的生命为砝码，将部落的胜利置于命运的天平之上。值得庆幸的是，黑暗之门是安全的，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以及他们的族人都从与古尔丹的战斗和联盟舰队的袭击中幸存了下来。他们派出斥候来找毁灭之锤，并在他从卡兹莫丹赶向这里的路上遇到了他。毁灭之锤命令他们前往黑暗之门，与他们氏族的其他人会合。他仍然不相信这两兄弟，但他们至少证明了他们对部落的忠诚。他也需要强大的战士来保卫他们与德拉诺联系的通道，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考虑撤退，哪怕战斗对他们再不利。毁灭之锤又对食人魔们点点头，然后走下高台，带领他们走向下面的平原，走向即将开始的战斗。正如毁灭之锤所预料的，联盟对兽人的主动进攻毫无防备，他们摆出了攻城的阵势，打算等兽人们弹尽粮绝，同时干掉那些蠢到从环绕着黑石山的岩壁上探出身子的半个兽人士兵。毁灭之锤的冲锋令联盟军队措手不及。一名联盟士兵高喊着跑回洛萨和他的副官们站着的地方。 兽人，他们正在突破我们的阵地。 什么？去！ 洛萨踢了一脚让坐骑跑起来，穿过山谷中的联盟主力，图莱昂和其他人紧随其后。果然，当他靠近前线时，清楚地听到了战斗的声音，然后他看到了兽人。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兽人，他们身材魁梧，四肢粗壮，他们的头发被扎成尖尖的发髻，仿佛鸟类的头冠或者马的鬃毛。这些兽人的身上没有穿着铠甲，只有裹腰布、肩垫和毛皮靴子，他的绿色皮肤上画满了纹身。他们大多数人的耳朵、鼻子、眉毛、嘴唇甚至乳头上都穿着金属片或者是骨头一样的东西。这些野蛮人肆意地挥舞着武器，摧毁着面前的一切。人类在他们的疯狂进攻下节节败退。 乌斯尔！ 洛萨大声呼唤，同时压低剑指着那些兽人。无需多言，乌斯尔点了点头，大步走上前来，挥手让其他白银之手骑士跟着他，一边合上面甲，举起了自己的战锤。 以圣光之名，我们绝不允许这些野兽活着！ 乌斯尔大喊，他和他的武器上涌出了一束光芒。乌斯尔冲入战团，他的战锤砸在了最近的一名兽人头上，敲碎了他的头骨。这里的天空总是布满了厚厚的云层和烟尘，投下浓重的阴影和血红色的阳光。乌斯尔冲入聚在一起的部落那一刹那，云层分开了，一道纯洁的阳光照射下来，勾勒出了他的轮廓。圣骑士变成了一个完全由纯洁的光芒构成的身影，令人敬畏而又恐惧。他的每一击都把四处的兽人士兵砸得粉碎。其余圣骑士也跟随着乌斯尔，他们的光芒也同样笼罩着他们。白银之手在战争开始之后的几个月里得到了扩充，除开图拉扬，现在乌斯尔指挥着12名圣骑士。这12名圣骑士都冲入了战场，他们的武器因为信仰而发出光芒。其余联盟士兵都向后退去，让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兽人们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的新敌人。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是野蛮人和狂热的圣光信徒之间的决斗，纹身与穿刺装饰对抗闪亮的铠甲。兽人们强壮坚韧而疯狂，根本注意不到疼痛，而圣骑士们则充满了正义之怒与信仰的力量。他们神圣的光环迫使不止一个兽人在进攻的时候扭开了头，圣骑士们凭借着这个优势包围了那些野蛮的兽人，一个接一个地消灭他们，直到所有的兽人都死在他们脚下。